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新年好。感谢神，虽然外头我知道清晨的时候地下都是冰啊，我非常的担心啊，但是也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火热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你掌管宇宙万物，你是我们的主。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心灵，在这一年当中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做我们的王，你来掌管一切。主啊，我们也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借着你不配的仆人的口来传讲出来，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在新年的时候，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要立下这个新年的这个心愿啊，他们说是 resolution。 那我们如果从他们心愿当中看一看呢，有很多一些 repeat 的东西啊，好像要健身啊，要减肥啊，要戒酒啊，戒烟呢 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开始的时候几个礼拜挺火热的，慢慢就是低沉下去了等到第二年的时候从头再来过。那有的人他们决定说要今年要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去来一个环游世界的旅行，或者去做cruise去出去外面好好的休息一下也有人说我今年一年我要特别多花一点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不是天天埋在公司里头要跟家人要享受一下这个天伦之乐。那我们看到这些所提的很少讲到关于我们这个灵命上面应该怎么样的来有一个新的一年新的愿望。那我今天的信息我就是把这个腓立比书保罗所传讲的一些三个这个重点当作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下决心让我们这个新的一年一个新的开始能够有一个非常有见证的一个年度让我们一起的来激励互相的鼓励。那保罗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首先他说到希望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顺服基督，要竭力的追求来成全神得着我们的一个旨意。那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些呢，要先从认识基督 是我们的神来开始。如果我们对于基督的这个神性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会轻慢我们的神，我们会忽视我们的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我们的神。当我们埋怨我们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我们的神当作神来看所以在保罗他当初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那个时候他才知道他所迫害的这位耶稣是一位神。所以当他对耶稣有了这个新的认识的时候，他一生的这个方向就改变了，他从迫害者成为一个跟随者。那从那以后呢，他就顺服在神子耶稣基督的旨意底下，他忠心的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了这个传基督的福音，他和耶稣一起受苦受死，那他也真的就是 有这样的信念，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一同复活，得到奖赏，得到荣耀。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前面，从七节到十一节里面，讲到保罗讲到他自己这种得到改变的这种经验，他已认识基督，他能够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呢和基督联合，是一件最宝贵最珍贵的事情啊！因为他有这种的改变，所以他的价值观也改了啊，他的人生所追求的方向也有了180度的这个转弯啊，他因着信啊，在他的这个认知的当中呢，他知道说人因着信能够得到这个义的义人的这个地位啊，这是神怜悯我们啊，称我们为义了，那这只是个开始而已。那当人死了以后，在末日能够复活，那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在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呢，能够和基督联合，能够体验他的复活的大能，并且呢能够和他一起受苦，这是一生里面一个持续不断的成圣的一个历程。那保罗在这个历程里面，保罗他自己像他这样属灵的伟人，他都觉得他说他没有得到，他没有得着，他也没有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道德在灵性上面是绝对的完美啊！他而且呢他全面的认识了这位基督，他是一位是一位神，他的神性。那所以这一种的光景呢，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着的，只有在天上我们和主重新见面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种的光景啊。所以在保罗的这种的观念上面，像他都说他自己没有完全没有得着，何况是我们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属灵的追求，这种的成圣是没有止境的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做神儿女的，我们也要谦卑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通常特别是知识分子啊，有这种的习惯啊，喜欢追求圣经上的知识，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呢，如果一直在追求这一方面，而没有想到这些知识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而且把我们所得到的要行出来的时候，那这就变成一个大头了啊！我们变成一个头大身小的一个怪物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真的要学习到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一个超越知识的这种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呢才是合神心意的，才能够讨神欢喜。那保罗除了讲到关于这样的努力的来学习方面，努力的追求，那另外第二个呢，他讲到说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啊，这是一个保罗时常使用的一个赛跑的一个例子，他用的一个比方。我们知道赛跑的时候最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向后看啊，向后看看其他的选手他跑得有多慢，他距离你有多远。可是呢，当你一直向后看的时候呢，你就分心了，你的脚步就慢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的，你的对手就会把你超越过去。在约翰福音21章21到22节里面啊，我们看到彼得他就有这种的想法啊。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最后他和他的门徒们见面的时候，彼得就转过身来看见 这个约翰啊，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他对约翰很有兴趣啊，他也知道约翰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信徒啊，跟随主耶稣的，他要知道约翰将来是怎么样。这就好像赛跑的时候向后看一样啊，看看另外一个选手的光景。那耶稣在22节对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来跟随我，你只要跟随的时候向前看就好，不要向旁边看，看别人如何。所以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的，要忘记背后，要把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除了把他过去的事情当作一个教训来提醒我们以外，这些过去的事情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呢，我们知道撒旦也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控诉者。撒旦常常喜欢把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来控诉我们，让我们心情沮丧，让我们退步，让我们不愿意再服侍啊，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我们要忘记背后。在以前啊，我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的家庭有问题，他跟他的妻子有困难，那常常争吵。争吵的时候呢，我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他过去跟他太太这个争吵的事情，20几年前的事情，他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吵架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旧账一翻出来，你看看，你20几年前你就是这个样子，你这样说我，现在你还是这样说我。那我们想想看，如果把20几年前事情他还是记得那么清楚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忘记背后来面对前面的这些挑战？当他把20几年过去的这个伤口他再一次打开的时候，人就是流血，人就是有这些痛苦在里头，对他的这个家庭的这种的这种和谐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这种的性格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认识，这些事情都会造成我们在侍奉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伤害，产生一些抵触，产生一些误会。那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它忘记。如果有人伤害过我们，我们要赦免他们。在世界的人说，时间是医治这个创伤最好的医生啊，时间过去了，1年2年10年20年，慢慢的你就把淡忘，这个伤也就慢慢的就合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更有果效的办法，那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创伤把它抚抹掉，神会把我们医治起来，让我们重新再健康起来。所以在过去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再去把它给扒出来，对我们没有好处啊，我们就把它给忘记。我们要把过去所受的伤害，我们要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这种的身体，继续的来奔走前面的道路。当然过去的事情有失败的地方，也有成功的地方。那成功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去思考呢？我们要不要再去思想呢？我们知道这些成功的事情我们也是不要再提了除非我们是拿来要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思想过去的这个成功这些时光，那我们把时间就停顿在那里啊，我们只是思想那些事情，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思想太多的过去成功呢，也会对我们没有好处，只是造成我们自高自满，我们自傲自义。所以凡是过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思想它。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忘记背后呢？很简单的，保罗说努力面前啊，我们只要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忘记背后。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努力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定睛的，我们是专注的，我们在努力面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思想都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空间来想以前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3:24里面也说啊，在这一条奔走这个前面成圣的道路上面，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所以当我们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在专心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去想以前的事情。这种定睛专注的这种的能力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操练。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奥运的飞人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刘翔啊。我非常喜欢看他这个跑这个啊110米这个跨栏的这个啊这个纪录片。你看到他这个在跑在跳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呢 他那个眼神是非常的专注，他是定睛着看着前面，好像要把前面的这个，如果有一只鸡在他前面跑的时候，那个眼神就等于要把那一只鸡一口把它吃掉，那个态度就是要那样专心的，他就是往前面跑啊，他的手在挥动，他的脚在这边跳，可是他的那个头你看到他就是对着前面，他那个头是一点不动啊，只有他的身上他的脚在那边动。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的心智啊，我们就是看着前面，后面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它，那我们就可以成功。第三个，保罗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得到奖赏。我们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呼召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得到，要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全。那这就我们达到了我们神呼召我们的目标了，那我们也就可以得到奖赏。那就是在保罗的这个竞赛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个竞赛的过程，保罗说我们要向着标杆要直跑。直跑是什么意思？直跑就是说不要跑岔路，也不要跑弯曲迂回的路，也更不能跑的跑跑停停的路。这怎么讲呢？啊，我们不要跑岔路。岔路就是说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离开我们这条走的路，那我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光景里面啊。我常常看，我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刚刚受洗啊，她在这个神的这个正道上面还不这个啊，还没有什么基础。那她有一个困难，她的困难是什么？她喜欢上网路上她去一些专门去看那些这个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辩论的东西，她觉得说去上那里对他会有帮助啊。他不看圣经，他不参加查经班，好好的读圣经，他去找那些东西。那结果从那里面呢，因为你知道网络上面那些 message 有的可能是基督徒在那边跟人家辩证，可是有很多的是非信徒的， 他们讲一些很歪曲、很怪异的一些谈话。那这个姊妹呢，她就看了，她也觉得，哎，这个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好几次，她还把这些歪曲怪谬的话语，她还把它 copy 下来给我看。她说你怎么解释？所以她就是受到这些岔路里面的那些话语的影响。如果你真的有追求的时候，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啊，来参加我们的这团契啊，从弟兄姐妹里面的这种的教导啊，从弟兄姐妹们的这个生命上面的见证，都可以得到帮助。当我们走到岔路的时候，是非常危险，可能会把我们带到异端里头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不要跑到了岔路去。那我们也不可以跑的弯曲迂回的路上。什么是弯曲的迂回的路上？就是说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我们的血气来侍奉啊，我们可能侍奉的这个目的我们不对了。我们侍奉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有野心啊，想要这个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影响力。那这样的人呢，他的服事就不是以这个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事。那这样的服事呢，就会产生差异啊，也会产生事倍功半的这个果效。那这就等于好像这个走的迂回的路，我们知道两点中间直线是最省事的、最直接的，所以保罗说是要直跑。你如果弯曲的话，你就浪费你的时间，你就事倍功半。跑跑停停，什么是跑跑停停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奔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啊，我们受到外面的影响。我们受到外面的这种的这个改变啊，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这个奔走啊，好像外面的风景非常好啊，你还是走走停停再观赏一下。那我们知道我们这奔跑是要一直奔跑，不能停下来的。那这样我们分心了就不行了啊。就好像我们知道如果你们看这个美国的马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马它头上眼睛前面戴两个眼罩子啊，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马的两个眼睛在两边，不是我们的人的眼睛在前面啊，它的两个眼睛在两边的。那这个马如果拖着马车走的时候，它没有戴眼罩子，它眼睛是180度，它都看得到东西，路上的东西啊，他看到路边有好吃的草，他可能禁不住，他停下来，他要吃草。看到另外有一个马车在那里，有别的马在那里，说不定他还要过去打个招呼。或者是他看到这个岔路上有个汽车过来了，啊，他可能会吓着他停下来，他不敢走，但是这个马车主人知道这是绿灯，啊，他可以过去。或者是他这马没有眼罩子，他看到有一条黄狗撞出来，他害怕了，他赶快逃。所以这都是会影响他的事情。如果他戴着这个眼罩子，他只能够看到前面的事情啊，他就不会受到影响，他就不会分心，他就会照着主人的吩咐一直往前面走。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啊，按照这个我们的前面的这些圣徒，我们的使徒的教导啊，我们只要专心的往前面看，我们向前直跑，我们就可以成功了啊。我们直跑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奖赏。那有很多人说，我不在乎奖赏，奖赏有没有对我没有关系，我只要拿到一个天堂的门票，我能够进到天堂的门里头，我就在 天堂的门里面能够坐着就行了，我不需要奖赏。其实呢，这个奖赏，我们所说的奖赏，不是地上的物质，也不是地上的这个金钱，也不是地上的地位，都不是，而是我们说的圣经里面的奖赏是属天的荣耀，在天上在乎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天上跟地上是不同的啊，我在地上有很多的价值观念，好像他们说到耶稣啊，说到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要住在帝王的家里头啊，因为他是这个王者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弥赛亚，他降生的时候是在哪里？他在马槽里面，他在穷人中间。天上跟地上是不一样，想法是不一样。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哪一个人不怕死，对不对啊？人都是要求长生不老，但是耶稣基督他为着要拯救我们，他32岁的时候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平常的人愿意吗？天上跟地上的要求不一样。在哥林多前书3章12到15节里面，保罗他说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都要受到审判。在那个日子里面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都要显明出来，那有火要来试验。如果我们的灵命跟草木和谐一样，你知道草木和谐碰到火是什么样啊？烧的都灰了，烧成灰了，烧焦了。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金银铜铁是怎么样啊？在火烧的时候越烧越亮啊，越金啊。所以我们被烧的人我们就受了亏损了，那存得住的人就得到赏赐啊。所以在天上的时候这都要分别出来。那我们在天上，基督徒在天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侍奉神，要敬拜神，对不对啊？跟72长老在神的面前，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那如果是我们有金银铜铁的这样的荣耀啊，我们得到这样的赏赐，我们得到这样的冠冕啊，在神面前敬拜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的灵命不够啊，跟这个草木和谐一样，被烧的啊，灰头灰脸的，你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敬拜他呢？而且这是永生的啊，这是永恒的敬拜，你不能再改了。灰头灰脸就是灰头灰脸。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是要有追求啊，让我们的这种的灵命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不要停下来啊，我们要在一年当中，每年当中，我们都要跟赛跑的一样，不往后看，往前冲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成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年轻人，在20世纪初的时候，可能现在的人不太听到他的事迹了。这个人叫 William Borden， Borden 这个名字现在都还是很有名的。他们是一个大的家族，在那个时候20世纪初1900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Borden 是专门做这个乳液的啊。如果你们常常买到一种铁罐子的炼乳，上面有一个笑脸的这个牛头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家族所出产的这种的乳液的产品，在20世纪初的时候是个非常有名、非常有钱的这个家族。那这个 William Borden 出生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他在16岁过生日的时候，他爸爸就付钱让他去环游世界，是他的生日礼物，16岁生日礼物。我们知道 美国人16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日。那他在这个环游世界的旅程里面，他就看到世界各地的人是这样的穷苦啊，这样的痛苦，而且他们没有得到救恩，是这样的可怜。所以呢，他在这个环游世界旅行完了以后呢，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他要做一个宣教士，他要完全放弃自己，让神来使用他。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一句话，没有保留，他要完全的奉献， No reserve， 他不要他自己这个从诞生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大的财富，他完全不要。那后来他就到耶鲁大学去读书，那在耶鲁大学里面他的表现非常的好啊，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大学里面的属灵的光景是那么糟糕，他就发起一个祷告会，开始的时候就两个人，他跟另外一个同学，到四年以后他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耶鲁大学只有1500个学生，那里面已经有1200个学生都参加他的祷告会。那他毕业以后他拒绝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工作的机会，人家给他这个很高的薪水他都拒绝了。他那个时候在他的圣经里面写，没有后退，虽然有这么多的这种的这种试探引诱啊，让他参加这个世界的这些公司里面，但是呢他没有后退，他仍旧要继续的往前面奔跑。那他那个时候呢，他特别对中国有感动，他要到中国的甘肃，在那里要向回教的中国人传福音。你看那个时候就有人对回教，特别是中国的回教徒有负担。那他为了要学习这个阿拉伯文向回教人传福音，他就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学这个阿拉伯文。但是呢很不幸，在埃及他学这个阿拉伯文的时候他患了脑膜炎，25岁的时候他就死去了。当他就被埋葬在埃及，可是呢他那本圣经啊被他的朋友带回美国交给他的父母亲，他父母亲打开这圣经的时候看到他写的第三句话，没有保留，没有后退，第三句话说没有后悔啊，就是他患病的时候他就在圣经写了这么一句话，他没有后悔。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有人说那实在太可惜了啊，25岁就短命死了，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做到，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已经做了他最好的事情了。他是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有一个年轻富有的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当耶稣基督说你要变卖你的家财来跟随我的时候，这个富有的官怎么样？他忧忧愁愁的走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富有的年轻人，他奉献了他的财富，他更是甘心乐意的，他奉献了他自己，神就悦纳了他。他在地上他所奔跑的，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了。他就是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这些见证人，和云彩一样在我们的面前，他现在已经是云彩中的见证人的一个。他在他所成就的事情上面，他能做到的影响比他在任何的宣教工厂，在他的这个他自己父亲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产业里面所成就所能够成就的要大的更大。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只要我们学习到要顺服基督，竭力追求神的旨意， 啊，我们要学习到我们忘记过去，我们要努力面前，我们也学习到要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到神的奖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一年，这新的一年，我们就没有白白的过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啊，有个新的开始。无论是牧者，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全新的崭新的开始。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跟前，在这个时候立下我们的心愿，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一切的这种的不同的想法完全的摆下，让我们能够啊，主啊，让我们能够顺服你，也让我们能够忘记我们的过去，单单的努力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是重新合一的来向前，向着标杆来奔跑，来得到我们应得的奖赏。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